在黑色的苍穹迅猛地升腾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苏联作家伊凡诺夫的作品《铁甲列车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